嫂，起来敬礼。 还礼，君也该是失迷路途了。 并非失迷路途，我乃招民问心的。 有民便知，无民不晓。 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君也问的是哪一家呢？ 望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氏宝钏。 哦，王宝钏， 真是。 啊，君爷，你与那王宝钏有情？ 无情。 有故？ 非故啊。 既非亲故，你问他则甚呐？ 我与她丈夫同饮凄凉，托我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 是此君爷亲捎的。 亲别。 哎呀，妾之想我夫妻分别一时八载，今日才有失信回来，本当相亲几次，怎奈衣衫褴褛，这辫子抹去。 在天边不能相见， 至今你 哦，莫非你就是薛大嫂吗？ 不敢平贵之寒气。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见过你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过礼多人不怪，请把诗信与我吧。 请稍待。 请便。 哎呀，请。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怎生独立，看四下无人，不免用言语试探他一回，有何不可？宅内 根本是不要紧的所在， 正是要紧的所在呀。 为何失落你？ 像是朝公大宴。 大宴则甚呐？ 大宴重击呀、啊， 像是那燕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大嫂， 一奉师心能知几何，不要开口伤人呐、 啊！你岂不知玉鹏有教，言而有信，你失落了人家的师心，怎不叫人痛苦？ 哎呀，真不愧是丞相之女，吃口就是问呐、啊！阿大嫂不必啼哭，这诗信上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如此事来，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像是我那四郎托你带来俺家毒药，一路之上银两被你花完，请来蒙哄于我，可是吗？ 不是的，我那薛大哥休事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如此事来，你倒是个有心的人呐、 我若有心，还不失落你的失心呢？ 真有心！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在后头呢。张元勋， 军营中失落了一支军马， 官马呀，还是死马？ 自然是官马。 既是官马，岂不要他赔？ 哪怕他不赔。 哎呀呀，他哪有银钱来赔马爷？ 自然有哦。问黑马去了 好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将银钱举都花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积攒下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 这就不对了。 怎么？ 像我那些郎他也是个贫寒出身呐。 哎呀呀，薛大哥呀，薛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本里算来本是两平不成，换我半好分。 你就该问他要， 我有也是枉然。 当妈也该问他去了啊， 岂不上了朋友的火气？ 这啊，俊爷，你有种带的活物 防身的宝剑？ 是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去了啊。 清贫是一家，朗朗乾坤，杀人岂不要偿命呐？ 烧你的 也不烧啊， 不该不烧，你提他则甚呐？ 我看大嫂变钱变色，婚事到了你手，三八两八扯碎，为君的岂不落魄人财两空吗？ 以你之见呢？ 我这里有马，大嫂趁起去至前村，招一大户人家，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此话当真？ 当真？ 果然。 哪个骗你啊？ Yeah! 王丞相是我的指挥人呐、啊， 他去了旁边我不不想那苏龙武不是我的错，不是三人不为你，就是分你。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要天涯关他就不认臣。 我父在朝闻风而不惜之言，每日想。年的夫啊，妻就过几年呐、啊。

有 坟前有一女子啼哭， 七哥，哎呀，七子，像我刘家坟茔，哪里来的什么女子啼哭？其中定有猫腻 顽固 来 有 吃人枪。 小素贞这里把头抬，尊一声老爷， 哎， 你打哪里来？ 来路而来， 分前无用那关王鸟，分后头有无接关梯，分东无用那关马场，分西里有无一马圈，有都是那北宫的倒落地呀。 去世就是老爷是清官到了， 是那一女子儿，我家老爷是清官到了 啊，听说 thank you. 是那秦观大 王， 却原来是个糊涂虫。 你在糊涂啊！ 这暗里下的金蛇人体里包着出内心 you 去吧。 是啊，夫妻相逢乃是一件大喜之事，我哭你什么啊？不哭了，我们回去吧。 回去吧。你呀、啊，回来。 做什么啊？ 吃馍的。我记得你走的时候是个小白脸啊，如今晚回来怎么长了这么些个讨厌的东西呀、啊、 这是胡须呀、啊、 哦，胡子呀，那么还去得掉去不掉呢？ 怎么去不掉啊？是掉就掉，是掉就掉。二位关亲， 关亲， 今日老爷与夫人相逢，乃是一件大喜之事，快快备上两骑快马。 快马无忧，只有一匹马驴儿。 牵上啊来。 是。 表演指导教师赵京玄，司鼓谢梦然，惊呼白志鹏，音乐指导教师裴永丽、杜凤元。下面请大家欣赏。 Oh, no. 儿亮。